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高空偏南气流影响，今天中午到下午天空云量有增多的趋势，但云层不厚，光照较好，气温上升动力比较足。预计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高温蓝色预警持续中，请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今天夜间，西部和南部地区有雷阵雨天气，辖区内外出要注意防雨防雷。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南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继续来关注音乐消息。昨天，音乐唱作真人秀节目《无限歌谣季》举行发布会，唱作人毛不易、于文文、李荣浩、芙蓉飞及严修生、岳云鹏、张绍刚、杨迪、周俊伟出席活动，与媒体分享了幕后趣事。张绍刚爆料，节目成员私下建十人群聊，每天从凌晨4点开始聊天，还互发自己的表情包。杨迪调侃芙蓉飞外形很偶像，私下却很傻。除此以外，大家也频频吐槽没有到场的薛之谦生活没有规律，看得出十位唱作搭档的关系非常要好。再来关注今天凌晨，胡彦斌在自己的微博上传了两张照片，并配文表示，拼尽这个夏天赢一个无悔人生，献给正在努力奋斗中的22个101女孩，最后3天倒计时，欢迎来看决赛。照片中创造101的22位参赛选手站在录音室里唱歌录音，大家认真的模样十分引人注目。也有网友在下面回复，胡老师也辛苦了。最后关注22岁的中国新秀龙梦柔，因为长相很像新垣结衣而轰动了日本网络，还受邀客串日剧《爱情重跑》，成为热搜热点。她昨天宣布在日本出道，推出新单曲《Planet》，同时在两地展开了表演活动。龙梦柔19号已经在上海登台开唱，吸引了1000多名粉丝到场支持。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这是来自柏林的声音，这是夏日的古典盛会，一年一度柏林森林音乐会，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2018年6月25日周一凌晨2点到4点为您转播2018柏林森林音乐会，6月25日下午1点到3点再次播出，敬请收听。 有那魅力，在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也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即将在6月25日凌晨2点15分为您现场直播，也是在柏林当地时间2018年6月24日晚上8点15分举行的2018柏林森林音乐会。那我们的重播时间呢，会在6月25号的下午1点到3点，也就是平时我们永恒的魅力节目的播出时间。那在这场音乐会当中呢，有很多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脍炙人口的音乐，比如说像格诗温的古巴序曲，像弗雷的帕凡舞曲，还有就是奥夫涅山区歌曲，这是来自于法国作曲家康特鲁布。关于康特鲁布和奥夫涅山区的歌曲，我们曾经呢为大家选择的仅仅是一两首，在节目里头单独播放过，但是从来没有做过康特鲁布他的，应该说是他的专辑性的这样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借着2018柏林森林音乐会的内容，一起来分享康特鲁布的奥夫涅山区歌曲。我是汪卓，欢迎你回到第二时段。耳边的这一段叫做《被抛弃的姑娘》，很有法国山区民歌的味道。

今天聆听的所有的音乐都是来自于法国作曲家康特鲁布的奥弗涅山区歌曲。那在这一次的柏林森林音乐会当中呢，大家也比较关心的就是是谁来担任女歌唱家这样的角色。他们特别邀请的是捷克的女中音歌唱家科泽纳，她的加盟也是这一届2018柏林森林音乐会的一大亮点。她曾经多次和柏林爱乐携手演出，那在2007年的柏林除夕音乐会，她也是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那这一次我们也是特别期待她将法国古典民谣唱响在柏林森林剧场上空。永恒的麦丽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样的音乐呢，都是来自于2018柏林森林音乐会当中将会演出的曲目。那我们的转播呢也会在6月25日凌晨2点15分为您现场直播。另外呢还有就是在6月25日的下午1点到3点柏林森林音乐会，我们还会为您做重播。那我是王卓，我们在那场音乐会当中还会相见，由我还有录音师陈小斌为您做现场转播。